鱼呢，这个外边买挺贵的， 对对对对对 啊，另外有时候也不放心， 所以 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哈，这个味道真的是值得大家呢来购买的。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散养鸡啊，这个熏成的熏鸡啊，五只，另外呢还有酱鸭五只，还有酱猪蹄儿120克一袋，四袋，市场价700多块钱。那么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天，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再度的介绍一下，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介绍有一年时间的这个产品，每一次推出呢大家都非常的受欢迎，就是红花籽油。请来的呢也是营养师张老师，欢迎张老师。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再次和大家见面。 哎，说到红花籽油，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会觉得不陌生了哈。 对。 但可能有些朋友刚打开节目刚听到，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红花籽油好不好？ 好的，红花籽油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用油，它是被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还有红花大会共同推荐的一款健康用油。所以说在世界上的知名度非常高，现在很多的欧美国家已经把它当做一个高端的食用油在使用了。那当然这个红花籽油呢，它的主要原料是中药红花的这个籽榨取的，啊，所以呢这个红花籽油对于身体的健康可以说是不容小觑的，它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提到这个可以食用的油，我们现在接触的太多了，从以前的什么这个植物油啊、花生油啊、大豆油啊，包括这个什么橄榄油啊，那这个红花籽油跟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啊，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平时大家习惯用的花生油。花生油啊，它含有的是饱和脂肪酸，这个物质呢对人体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摄入过多了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垃圾的油脂在身体里边，尤其是血管里越堵越多，越堆越多，对我们血管形成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呢包括很多地方都限制了花生油的摄入量。哎，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说我也听说过橄榄油，因为橄榄油现在公认也是非常健康的用油嘛。 是， 但是橄榄油它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它里边主要含有的是油酸，这个物质啊，它第一它不会堵我们的血管，但是它如果对我们身体已经血管中形成的垃圾油脂，它也不会帮我们分解。所以说它属于中立的油。再说呢，橄榄油它的这种食用方法烹调方式并不适合咱们中国人， 沸点有限制， 对，只适合凉拌，所以呢在中国它的推广度不是很高。而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红花籽油呢就不一样了，一个是红花籽油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亚油酸含量非常高，这个物质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那提到这里，其实张老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身份就是公共营养师哈。 对。 那我们长期的使用这样的红花籽油的话，对我们身体会有哪些好处呢？ 我们接着刚才说这个亚油酸，因为亚油酸呢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无法自身合成，必须外界进行供给。而红花籽油中的亚油酸的含量能高达80%左右，所以说是比其他的油都要高。亚油酸的可贵之处是它可以帮助把我们身体中尤其是血管中的这个垃圾油脂帮助分解。就像举个例子吧，就像女士朋友平时化妆，如果我们想卸妆的话用水是不行的， 是，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呢？卸妆油，用油来溶解油。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很多一些衣料如果是沾上了油脂，你送到这些洗衣店，他们不会说是用清水给你洗，而是用汽油把这些油脂给大家溶解掉。 这个听说过。 哎，没错。所以说以油溶油，用好的油来溶解坏的油，这就是亚油酸它的重要之所 在。那张老师你的说法如果我没听错的话，第一点就是现在女士这个卸妆的话可以使用我们这个红花籽油。 对，也可以的。但是呢，红花籽油中啊，它有一个维生素 E， 对于我们的皮肤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嗯， 哎，所以说很多女生朋友，你看像脸上啊，有觉得自己夏天不怕这个晒的皮肤不好，也可以适当的来进行涂抹。 哎，而且这个成分当中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呀，也是非常高的。 没错。 那其实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是自身的身体当中可以接收到，或者可以合成出来的吗？ 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分的种类非常多，而红花籽油主要是刚才讲的亚油酸。亚油酸呢是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须外界供给。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是有益的，它不会轻易的中形成一个堵塞垃圾，所以说可以相对摄入量增多都没问题。 哎，那我们大概总结一下，跟前面提到说这个花生油相比的话，花生油如果长期大量服用的话，可能会让我们血管当中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东西， 对， 可能甚至会让我们本来很流畅的通道变得拥堵了，堵塞了， 没错。 然后跟这个橄榄油相比呢，橄榄油的沸点是有着一定的限制，好像炒菜味道也不太香，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红花籽油就没有这些问题。 没错，而且我还要说一个，就现在是夏天嘛，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到了夏天之后会觉得不舒服，尤其是老年朋友，这也是和现在这个气温环境有关系。一个是现在出汗比较多，我们血液中的这个水分就会减少，自然而然，如果你血液中有些垃圾的油脂存在的话，那血液会变得非常的粘稠，它的流动性就会减差，所以身体就会出现不适。那包括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室内都是空调，室外高温，骤冷骤热，血管就容易收缩，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如果血管脆弱的话，更会引起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到了夏天，换油行动是必须要进行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血管环境，血管多健康，我们人体才会多健康。 别说老年人了，现在很多的这个青年朋友啊，包括这个上班的中年朋友，由于这个生活压力啊，包括其他压力都比较大， 对， 所以身体可能长期都是属于这样的困顿的状态。 没错， 多吃点健康的油，对于我们身体都会有很多的好处。 是， 但是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动心，那我们接下来说点实在的。 好， 这样的红花籽油如果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它的价位大概是？ 行，来说一下今天这个规格吧。我们呢一瓶是400毫升，4瓶呢是一箱是1600毫升。如果市面上去买的这一箱四瓶是399块钱，那在北广呢，我们是给大家做一个福利价格，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买4瓶送4瓶，只需要399元。 红花籽油我们不是第一次推出了， 对， 买一箱送一箱这个活动呢，之前我们也有过 啊。是的。 那今天大家通过我们这样的方式再度的收听到，能不能再有一些额外的福利给大家？ 还需要额外福利啊？ 对，毕竟我们又是一次全新的介绍嘛。 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油啊，现在断货非常的厉害。如果再给你额外的福利，真的是，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是购买不到了。 哎， 嗯。 但张老师，你要这样说的话，大家可能就换台了。 这样吧，我手里有一个权限，因为现在有一批货正在调往别的地方，我可以调到北广来。我给大家一个这个大的优惠福利吧。好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做的这么一个优惠了。这样，刚才说是买一箱送一箱， 是 2箱399元。 嗯， 那这样我们有两箱直接再翻倍到4箱。 两箱到四箱， 四箱，这样是16瓶。还是399元， 太好了！我还说这个价位可能也会上涨，那就没有任何的变化。 没错，这是我手里最大的权限了。 四箱一共是16瓶，每瓶是400毫升，然后总价是399块钱。 对，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你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话，就可以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将会免费的赠送给您30分的积分。这些积分在日后您再通过我们节目当中订购任何产品的话，可以直接当做现金使用哈。现在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红花籽油，说了这么半天，重要的是品牌。 没错，今天带着品牌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中粮。一个是中粮呢是世界的500强企业，所以说实力很雄厚。 嗯， 而且中粮是成立于1949年，和我们伟大的祖国同岁啊。那另外呢又是粮油企业非常知名的，同时它旗下很多的品牌大家熟知， 太熟 了，蒙牛、长城、福临门等等。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用过中粮的产品， 是， 所以品牌也是品质的一个保证。 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使用这个中粮的 APP当中呢，经常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优惠的福利，但是如果您从这上面购买我们今天这个红花籽油的话，也不会有这样的优惠和这样的福利的。 没有的，官网上一箱四瓶就是399块钱。 哎，但作为资深吃货呢，我个人比较关心的一点哈，这个红花籽油的味道怎么样？ 味道非常好。现在很多人啊都很担心，说是我取代了日常的用油，会不会影响我的日常使用？其实红花籽油煎炒烹炸样样都可以，而且呢菜的这个口感啊也非常的清香。 嗯， 而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红花籽油它可以直接口服， 直接口服油。 对， 那不会太腻吗？ 那当然不会。红花籽油它的口感呢，一个是香，另外一个呢它非常的润滑。 嗯， 同时在喝了之后啊，你会觉得它还有点回甘啊，但是不会觉得非常腻。所以对于很多人士哈，尤其是每天上厕所时间特别长， 哎， 我 说的就是你哦。 对，每天早上空腹喝上那么一口，对咱们这个肠道也是非常有益的。 哎，当然了，我们这个说法呢，只是它是健康的一种方式之一。 对， 如果你要觉得直接喝的话有点油腻的话，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提醒大家的，现在到了夏天，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如果吃太油腻的东西身体不舒服。 是， 我们这红花籽油炒菜不会太油腻。 那当然了。 然后呢，以及它这种健康程度是直接口服的， 是因为它的一个提取工艺足够高，而且亚油酸含量也非常高，所以也保证了它口服是非常安全的。再来说一下今天这个红花籽油，很多人会问到一个问题，说我自己去超市也看过，但是我之前没有看到超市有销售。 嗯， 这是因为它的产量是非常稀少的。目前在世界上大部分的红花是产自于新疆这个地区，而3000多吨是用于健康事业的研究，只有剩下的部分才用作红花籽油的制作，所以现在红花籽油非常金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断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哎，所以如果我们从市场当中的话，首先大家很难购买到， 对， 即便你购买到的话，就是价位可能也是很高。 嗯，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带来一个非常实惠的一个组合了哈。 没错， 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推出过这样的买一箱送一 箱，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啊，当然很多人疯狂打电话，很快就卖完了。今天呢也是再度的我们做一个组合的升级，当然这个升级不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太多，而是因为这个产品量太少。 对，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感受到，可以多多的品尝到。 没错，而且我们也是太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备到货了，也是表示一个歉意吧。今天由以前的买一箱送一箱直接升级到买两箱送两箱，但价格还是保持在399元。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红花籽油呢，我们把全称说一下哈，中粮新疆红花籽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一下，中粮首先是它的品牌，大品牌。 是的，中粮这个企业呢是世界500强企业，而且呢还是红花籽油的标准起草和制定单位。 嗯， 所以呢非常的权威。哎，那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新疆了，新疆这个产地也是非常正宗的，因为它的光照啊是非常充足，而且昼夜温差大。 嗯， 这样一个极端的环境下造就了非常优质的红花的生长。 哎， 那红花籽油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普及的一款健康用油，因为它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还有红花大会共同推荐的健康用油，在世界上是被公认的一款高端食用油。哎，那之所以它能够被公认为健康用油，就是因为其中的亚油酸含量非常高，高达80%左右，这是别的食用油所不能比及的。 那么这个亚油酸对于我们身体会有哪些好处呢？ 亚油酸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分解掉血管中多余的这些垃圾油脂。我来举个例子吧，就是把咱们的血管比作一条河流，如果河流中的垃圾淤泥越来越多，一个是河流会变得很浑浊，非常的脏，另外呢在水流的速度也会比较减慢，影响了它正常的一个流动。那如果这些垃圾越堵越多，越堵越多，把这个河道给堵得快堵上了，那这个时候水流就得冲破河堤向四处发散。 直观的表现就是好像特别困，然后提不起精神，然后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运动都觉得自己身体无法负荷。 对对，所以说像河道一般情况下，像你说的这个呢是河道堵到一半了。 嗯， 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困乏，头昏昏的，肩膀沉沉的啊，觉得整个人没什么精神。 其实我在想，现在的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摄入什么样的油的话也是很重要的。 没错，像现在很多孩子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挑食厌食。 嗯， 很喜欢吃一些大鱼大肉，还有一些高脂肪含量的， 这个体重数量直线上升。 对，吃点西餐，吃点汉堡，所以很多孩子就像这个咱们这河流一样，年纪轻轻可能它的河流里边就已经有一些垃圾油脂存在。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这个红花籽油，它适应的人群是非常的广泛的。 没错，所以说男女老少只要是咱们家里平时烹饪做饭都可以食用到咱们的红花籽油。 但既然说到这个烹饪和做饭啊，那做法是不是非常多元？ 啊，那当 当然了，现在你看像包个水饺、炒个菜，平时包个汤，甚至你凉拌都可以用到红花籽油，甚至别的油不能做到的它也能做到，比如说空腹喝、那很多人会担心说喝油会不会太腻了、这当然不会，因为红花籽油我自己每天早上都会空腹喝。 当然这么难得的红花籽油，如果您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首先你会发现不太好买到， 那一箱呢是四瓶，我们市场售价是399元、其实本身这个价格是非常公道的，因为它产量本身就非常的稀少，很金贵。但是在北广呢，我们以往的售价是买一箱送一箱，8瓶399， 其实已经很合适 了。对，可是我们有好长时间没来了，因为一直断货。我们也是为了给大家表达一个诚意吧。今天作为一个致歉党，所以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由买一箱送一箱，直接升级为买两箱送两箱。这还是399元，16瓶带回家， 只用399块钱。 是，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与其追求历上这一次，我们推出买6盒羊奶送一盒，单价首先是又便宜了15块钱一盒。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999的足金钥匙免费赠送的特惠。试问哪一个奶制品敢做出这么大的优惠？哪一款奶制品有这么大的魄力呢？ 确实如此啊，我们见过的买奶制品送一已经发出库存告急的通知，所以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推荐了。 哎， 大家听着想买的就要赶紧行动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的瑞麟羊奶，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9元的花费，跟家里订奶、超市买奶都是差不多的。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天活动开通5分的香醇布衫，奶香浓郁，好喝得很。那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价格方面也更加亲民了。对， 再送您一把999足金钥匙。金钥匙呢，寓意好啊，健康、福气、财气，造型就是一把钥匙，开启幸福生活。这就是我们与其他奶制品不同的促销方式，让您买到适合自己的奶制品，送您送到实用、品质好的大件。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天的福利政策，可能电话不好打，您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拨。 是的，活动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已经有43位朋友成功打进电话。手机尾号0515的宋先生说啊，这瑞麟羊奶啊，我是喝习惯了的，这一回呢，没想到还送金钥匙，给马上要出生的孩子订购2组。还有3606的胡女士说是给父母订的，都上年纪了，这骨头脆，还是喝奶制品最简单。 一点都没错，瑞麟羊奶当中每100克就有640毫克的钙质，而且还是易于吸收的乳钙，所以啊，不管是老人有1084007106108，赶紧拨通热线。今天不仅是价格做到底价99元一盒，订购6盒季度装，还有一把999足金钥匙免费配送。但是再次提醒，最后一天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错过了。 是的， 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仔细观察呀，现在选择喝羊奶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这不仅仅是因为羊奶是稀缺的小众奶，更多的原因是因为羊奶富含了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营养全面，好吸收。就像咱们的瑞麟羊奶粉一样，当地呢依然传承着传统的放牧习俗，从早上5点多开始，羊儿们呢就开始跑山了，吃的是山里新鲜的牧须草，喝的是山上天然小溪矿泉水，这种的奶山羊啊挤出来的奶才放心。 没错啊，再加上国际化的生产流水线，这样的羊奶粉呢，温水一冲就化，浓浓的羊奶上面还飘着一层奶皮。这也是为什么瑞麟羊奶粉复购率高的原因了。而现在呢，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594块钱带回家的是3个半月的羊奶营养，同时呢还有一枚999的足金金钥匙免费赠送。但是再次提醒各位，活动是最后 后一天，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1641的朋友说啊，我爸呢是个老古板，只用自己认可的产品，自从去年我给他买了瑞麟羊奶粉之后呢，就一直在喝，听说今天有金钥匙免费送，老爸非要再订5套羊奶粉、说是送给几个小辈们，一人送一条。还有4497的朋友说啊，这家里有4盒羊奶粉呢，可听说今天有金钥匙送，那肯定是要参与一下的。还有3756的朋友说啊，这刚收到订羊奶粉送的金钥匙，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太多了。听说今天啊是最后一次送了，那就再订6套吧。 确实啊，这一次呢，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到这一次活动的朋友们，肯定是不会失望的。免费送大家的金钥匙呢，是由999足金打造的，外面是亚克力包装，精美的礼盒、收藏证书以及鉴定证书都是齐全的，送人自用，大气又有范儿。但是因为成本太高，库存告急，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大家加油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成功订购是免费送货到家，满意再来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594块钱带回家3个半月的羊奶粉，每天一杯，只要几块钱的花费，就能够补充到羊奶当中丰富的钙、铁、锌、硒、维生素了。而今天呢，999足金钥匙也是最后一天的免费赠送，留下最后的20秒钟，给您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谈一下一个小话题，是支气管哮喘的诱因。支气管呢，是指啊有气管分出的各级的分支，从主支气管到肺泡啊，它有24级的分支呢。那么有气管分出的一级支气管 就是说左右的主支气管，左边的主支气管呢比较细长，走向了倾斜，进入到左肺以后又分成上下叶的支气管，右的主的支气管呢比较短粗，走向了叫这个左边的那个指这个主的支气管呢这个要粗要直，那么所以呢经过呢气管的垂入的异物啊，咱们有时候不小心有东西啊进入到气管里头去了，那是进入到哪根气管，那主要是右边的主支气管，为什么呢，它比较短粗而且呢比较直。那么右侧的支气管呢分为三支，进入到各相应的肺叶，上叶、中叶和下叶支气管。所以说这个整个的肺部啊就是充满着这个支气管的一级一级的分叉。那么这个气管和支气管它主要的功能是干什么，它就是运送气体。另外呢还有啊比如说这个气管支气管的管壁上头啊有腺体封闭分布啊，能够啊封闭啊这个粘液滋润气管支气管，这个支气管的黏膜使得吸入的气体啊起一个加湿和加温，比如说冬天啊冷空气啊外头都零下都多少度了对吧，那么这么冷的气体进入到你体内呢，实际上啊通过这个呼吸道啊鼻腔呼吸道啊进入到气管的话，这个支气管的黏膜呀使得吸入的气体啊会啊这个加温，要特别干燥的时候呢它还加湿。另外呢这个气管和支气管呢它有一个自身的清理的功能，这个黏膜上皮表面的覆盖呀、有癣毛，而且这个癣毛呢是在方向上头啊是朝外波浪的运动的，那么就将那个吸入到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灰尘啊异物啊向上呢推送到咽喉，使得它能够咳嗽啊咳出来。当然这个气管支气管呢还可以呢产生一个防御性的咳嗽的反射，可以排除呼吸道内的异物和呢过多的分泌物，清洁保护维持呼吸道的这个畅通。当然呢气管支气管还分泌啊就是在粘液中间是含有一些酶的，这些酶呢当然就可以啊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个防御的这个功能。那么气候变化以后，季节变化以后，尤其啊有一些不光是老年人啊，甚至呢孩子都可以啊产生了受了寒冷了感冒以后啊出现了这个支气管哮喘了。那支气管哮喘的诱因到底是什么，引起支气管哮喘发作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有些原因呢显而易见的，但是有些原因啊常常是隐蔽的，那么已知啊诱发支气管哮喘的原因啊有很多种。首先是过敏因素，过敏因素的话呀有 30% 到40% 的支气管哮喘的人呢是可以查出这个过敏源的，这个上医院去啊可以查出来的，通过过敏反应啊可以查出过敏源，那当然查出过敏源不等于你的病就好了，你就应该避开这些过敏源，比如说尘螨，还有呢猫啊狗啊这个咱们宠物的一些皮屑，还有一些霉菌，当然花粉的这个摄入的面呢这个范围更大，你外环境中间草啊这个树啊往往造成了这个花粉的这个春秋天的传播呀这更多，所以过敏呢这个人呢会出现的很多。但是呢有的人甚至啊牛奶鸡蛋 都可以过敏。所以咱们打疫苗的时候，往往有时候啊，咱们疫苗的好多的这个菌种就是要啊种植在这个鸡蛋里边。所以说你要是对牛奶鸡蛋都过敏，那就你那个鸡蛋过敏，那你就很多有些疫苗你就不能种。有些呢还有对于蚕丝、羽毛、飞蛾、棉絮、真菌这些。有的人自己是医生，哎，以前没有过敏的，后来呢这个岁数也大了，中年以后的话，哎，这是老出现过敏的状况，一直就是解决不了，最后是什么，他的枕头是羽绒的枕头，不像现在是海绵，以前是羽绒的枕头，最后是那个羽毛是他的过敏源。所以说呢，过敏因素啊很多很多，所以你要找出自己发生哮喘的诱因的话，首先要找出这个过敏源。当然另外还有第二种是非特异性的因素，比如像吸入的这个烟，这个尘，这个你做菜，妇女厨房做菜，植物油，这个汽油的味道，或者是油漆的味道，这些包括甚至有人就是冷空气，都可以出现了非特异性的因素，可以刺激支气管的黏膜下的一个感觉神经的末梢，反射性的引起啊迷走神经兴奋更咳嗽，在气道高反应的基础上啊导致支气管的平滑肌的痉挛。所以说你哮喘的时候不是那么一两回，黏膜下的一个感觉神经的末梢反射性的引起啊迷走神经兴奋更咳嗽，在气道高反应的基础上啊导致支气管的平滑肌的痉挛。所以说你哮喘的时候不是那么一两回咳嗽就过去了，它可以拖延很长的时间，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哎，这就是一个呀导致支气管平滑肌痉挛，它一直在给你痉挛，你就一直在那儿咳嗽。另外第三方面，微生物的感染，那当然致病菌了，感冒和上呼吸道感染是最常见的诱因。所以啊冬天呢春天呢这个气候多变的时候啊更明显。呼吸道的感染尤其是病毒的感染更容易引起啊这个哮喘的发作，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孩子。因为儿童的话他的免疫系统功能没有发育完整，没有发育好，所以更容易引起。有的小孩出现哮喘可怜极了，没有几岁，三四岁五六岁咳，就是看他那么咳嗽特别可怜。当然第四种是过度的劳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紧张的竞技性的运动都可以诱发呢哮喘。那你这个精神方面呢还有关系。当然第五是精神因素，比如说忧郁啊这个悲伤啊，过度的兴奋啊，甚至大笑啊，哎，也可以有的人就导致这个哮喘的发作。第六方面当然还有一些职业性的因素。这个职业性的因素的话就是涉及的面呢比较广，比如说有人呢就是制药，他是制药厂的工人，可是对于某种药的这个组成的这个成分他有这个过敏，那他就没办法就是生产这个药，那就得换车间。这实际上呢现实中间呢就是有比如还有化工的，那么这些对于药物或者原料啊过敏的，甚至还有医护人员自己有对青霉素过敏的，那当然他就不能接触这些药物，这个医护人员医生跟护士。第七呢最普通的气候的因素，气候因素呢比如像寒冷季节呢容易受凉，就导致这个呼吸道啊出现感染，突然之间呢天气变化了，或者气压降低了， 都可以呢诱发支气管的哮喘。所以说咱们要预防咱们出现的支气管哮喘的发生，那你必然得搞清楚你的过敏的因素是不是有非特异性的因素，是不是就是说有一些致病菌的感染了，或者过度的劳累了，还有精神的因素，还有呢有一些工作范围的这个造成的，还有呢气候因素。所以你了解了你的这些情况，咱们减少这样的接触的话呀，就避免这个支气管哮喘的这个发生。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咱们自古至今啊，咱们祖先呢就把它作为一个珍贵的物品的。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本身就是个正菌，灵芝九十轻身不老，延年益寿。当然民间的传说就是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可是实际上呢历代的医典呢也是很重视这个灵芝的，归位啊上品，排位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上早就有记者，灵芝呢可以明目安神，益筋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可以还可以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起一个扶正固本的功效。所以说你这个哮喘的话呀，当然咱们说的刚才说的为什么诱因啊发生，你了解了诱因知道话，你预防，那么气候变化，季节变化，寒冷的气候的影响，这是最普通的一个因素，咱们避开，不要感冒，咱们能够啊使得自己的呼吸系统啊能够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不使这个器官的平滑肌啊痉挛，这就减少这个哮喘的发生。而灵芝呢，首先呢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灵芝多糖可以增强人的一个抵抗的能力，可以啊使得人呢能够啊减少由于气候变化，由于细菌病毒造成的一个感染，出现了这个感冒的状况。它可以诱导干扰素，强化免疫系统的作用，促使我们体内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NK 细胞活性、吞噬细胞功能是处在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状态下。那么你这个免疫系统功能正常，那么你自身的抵抗能力啊就能够发挥的正常。因为很多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包括今天说的这个哮喘，也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啊，一个处在呀、这个不是正常的状况。那么你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发挥的话呀，咱们细胞免疫、体液免疫都能够起作用的话，那就减少这个发生。另外灵芝中间的三萜类的物质就是灵芝酸，对于尤其老年人来说，这个血压、血脂啊、血糖啊、血粘度啊、动脉硬化状况啊，也可以得到调理改善改善。所以说不管你是有哮喘病的小孩的免疫系统功能不正常的，或者是老年人的，甚至是包括你抽烟呢、酗酒以后造成的这个哮喘出现的这个状况的话，咱们通过自身免疫系统功能处在正常情况下发挥作用，减少哮喘的发生，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人的，甚至是包括你抽烟呢、酗酒以后造成的这个哮喘出现的这个状况的话，咱们通过自身免疫系统功能处在正常情况下发挥作用，减少哮喘的发生，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